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那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儿呢请到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是老朋友了，有一日子没见，这个之前都是在这个我们通过微信呐 通过电话呀在交流。今天呢把他请到节目当中，一呢是想面对面的问问最近都练得怎么样，因为上次交流我记得还是在北京马拉松，当时10月31号准备开跑之前我们有过交流，这一下北京马拉松这又不知道何时才能重新恢复啊。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920跑团的创始人李征啊，征哥，征哥你好。 哎，你好宋阳，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欢迎李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怎么样，我叫还是叫征哥吧，征哥，这个其实北马之前我看当时练的还可以啊，而且说这次北马还是有信心要PB 的。 没有没有，那个你看你这个， 你看你当时 肯定是理解错了， 不会， 好久你老不见我。 当然不是说跑团里好多人也都中签了北京马拉松， 对，其实跑团好多人都中签了，而且很多人是想在北马 PB 的，而我确实没想在北马 PB。因为其实我还是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说稳定我的成绩啊，我那时候特别想参与你们的活动嘛，包括各种的这个线下的，包括我说我什么时候能给当个官方兔子呀，或者当个司兔啊，是这种感觉。我现在为什么对 PB 已经没兴趣了，其实今天特别想聊这个事儿啊，这个 因为北马是因为推迟了吗？ 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跑步虽然也有这个几年哈，我现在特别认可的一句叫做慢跑真香，快跑易伤。 哦，慢跑真香，快跑易伤。 快跑易伤，对。 解释解释。 我觉得尤其作为一个咱们业余的跑步的爱好者，或者叫做健身爱好者吧，咱们在平时的无论是跑步也好啊，力量训练也好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运动吧，或者说咱们有很多的体育爱好者愿意打羽毛球，什么等等这些运动，滑雪，现在冬奥会马上开始了，是吧？ 没错，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第一注重的应该是安全。我还记得那年咱们申下冬奥之后啊，说大家特别兴奋哈，说那个3亿人上冰雪， 对 啊，说商机来了啊，说这个确实啊能给咱们带来很多，包括体育用品类啊，什么滑雪板啊，什么这个运动器械、服装等等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但我同时看到我们有一位老大哥啊，这可能孙杨你也认识啊，原来咱们的一个就是特别酷爱滑雪，我就不提他名字了啊。后来呢，这个年纪比我还大，那会儿也50多了吧，然后腿摔伤之后的半年吧，我记得一直打着夹板拄着拐，后来等于算基本告别了这项运动。 嚯，受伤 了，其实就是滑雪受伤了嘛。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滑的不好，因为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状况。 哦，别人撞上他了， 哎，对，给他撞飞了，但是他年纪大， 对， 一是年纪大了，二一个呢，其实作为一个业余选手，你可能越到这个高阶的时候，对吧，你已经可以从高阶那个板滑了，它的速度就更快了，包括你的热身啊，你的柔韧性啊，各种啊，包括有一个那个人可能级别不高，他的技术不行，他把你给撞到了，最后俩人一撞之后他受的伤更重，对吧。 还真是，就是征哥说这个，就是这本来我们今天是说跑步这事儿啊，但是一下征哥把这个引到了大家最关注的冬奥会上，这没问题，咱们给聊聊，都是大体育类，冬奥会更热啊。你看这个雪上项目主会场在崇礼嘛，对吧，崇礼，说当时崇礼，我认识10年前就去崇礼滑雪，那会儿崇礼有一个县医院啊，崇礼县，后来说这个冬奥会那应该引入这个好的大型的这个医院来辅助这些体育运动诞生，引入的是北医三院。北医三什么，主要就是外伤科和骨科。 对，你看你说的这点吧，当时我记得尤其我们原来做公司，说到刚才我说那个 冬奥会的这种相关的体育用品设备可能会大热哈，是商机。但是我说了，我就是有一个怎么跳跃性的思维，我说是不是现在骨科医院也应该是一个大热的热门？ 对，还真是。 哎，你看你现在外边你有那种眼科的是吧，牙科的这种诊所比较多，但好像外边看骨科的就没有。我当时当然这是开玩笑，所以说 不是您说是确实是 对吧？所以我说回到这个刚才咱们主要聊这个话题，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运动健康、运动安全是一个特别主要的话题。根据不同年龄，根据这个不同的级别，或者你的对这项运动的到什么样的级别，你应该采取不一样的措施。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是不是我准备 PB， 我根本就没有准备 PB 这四百码。北马前的一个多月，我知道中圈嘛，不到一个多月是吧？那会儿我就当然了， 不到一个月。 对，因为这次我中圈的几率很高嘛，因为这次要求有那个核酸 三项要求嘛。 哎，对对，这几种。所以说呢，我就在报名之后，我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训练计划。这个训练计划呢，就说我可以按我原来 PB 的成绩的75%-80%的成绩。完成了，我觉得就挺好，就很 OK。我现在刚才进门之前我还跟你说呢，我说我现在一周的训练就是135，对， 可以 一次普拉提，三次力量，然后五次跑步啊。但是跑步呢，不追求量，只追求的是慢跑，不追求速度啊。这个看我一般是力量后要做这个有氧嘛。就看刚才的力量的消耗程度有多大，就是运动给我带来的就是更会思考了，更会用身体思考，更会用思考自己的身体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对，这个我特别同意刚才郑哥说的这个话，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的运动经历，那么在这段时间运动经历，其实你应该有经历过一些，比如说曾经要求过自己去拼搏这些速度，然后呢，也有这个。打酱油的那个过程，你总结下来你会发现，慢慢的，我是把这个叫做运动智慧，在不断的去提升，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会为这一个阶段来选择做这一个阶段科学的一个事情，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而且尤其刚才郑哥你说的这个，这慢跑很香是吧？ 慢跑很香， 慢跑很香， 快跑易伤 啊，慢跑很香，快跑易伤。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冬天。我之前也采访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跑步爱好者的，不算职业运动员啊。我说冬天去怎么训练？人说冬天就是叫唯慢不破。说夏天呢，就是尤其是你是唯快不破。他说有两个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说冬天的时候，你不要再追求去突破、去快干嘛的，其实就是一个。体能储备，放慢速度，但有的时候可能你的量会就是叫它叫距离嘛，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这样呢反而不容易受伤。在冬天的时候，你越是反而你去追求这种大量的然后突破的时候，极易受伤，包括职业运动员在内，它也是跟季节，我们叫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运动智慧。还要又回到刚才这个你说的那一点，我想跟听众朋友咱们再来交流这事儿。我觉得越是玩职业的越容易受伤， 他不是容易，他们都有伤， 对都有伤。回到刚才我跑步一会儿我们再说哈，再说这个是大主题啊。回到刚才您说那冬季运动那项目，您说我又想起一话茬来，然后跟另外一个在北京生活20多年的一个美国人啊交流，是不是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不也刚刚视频会晤啊？也结束，之前跟这个我们民间也有交流啊，他是一位工程师，那在北京，在中国应该生活20多年。他我说你爱冬季运动，他说特别爱。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是美国那个大学的滑雪队的队员，我说太厉害了，玩的什么项目？就是高山速降啊，这个大回转，时速能够达到132多公里， 嚯， 每小时。我当时就跟他聊了很多这个我对大回转的这些理解，因为我听过这个人家领队说过这事儿，就是雪板跟雪鞋它有固定器嘛，固定器其实它叫在发生摔倒的时候，这个固定器的作用就是让你的雪鞋跟雪板分离，对吧？只要有横向的力量的冲击，如果不分离的话，那个雪板很长，会带着你身体翻滚， 你想那雪板那么长，你的鞋穿在上是一个直角，直接把你的膝盖就拧断了， 对， 就跟拧麻花一样。所以呢，这个固定器的作用就在这儿保护你。在高山速降比赛当中呢，有一项要求，这个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使用可分离式固定器，就你必须要分开， 对， 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嘛。可是，在实际的比赛当中，因为速度太快，你想这时速130多公里，甚至说有的杆能达150公里每小时的下降滑坠的这么一个速度，如果这个固定器它不拧死，我们叫这个螺丝啊，给它拧死的话，它做不了那个技术动作。也就是说，其实你那个速度的话，一转弯它就分离了， 它就分离了，对， 分离了。那他这个，他说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你想那都是20-30年前，怎么做的呢？他是校队，他那个固定器跟雪板之间其实是一个弹簧，那个弹簧的作用就是横向力冲击，帮一弹，当分开。 对， 他们把那弹簧给抽出来，就把弹簧给拿出来，里边放上一个塑料条，再把它拧死，所以它就没有弹性作用，它又能固定住，所以它就不会分离。这样呢，防止什么？防止裁判员的检查。就裁判员一看外边说：“哦，你这是分离式固定器。”一看，行了，你可以上赛道了。但其实里边他已经把弹簧拿出来了。 那他这风险很大呀，危险。 所以就是他说，在他们20多个人的大学的里，个高山速降的队员没有一个没受过重伤。 就是， 不是说轻伤啊，没有一个没受过重伤。我说那最轻微的伤是什么？他说最轻微的伤是没摔倒，但是因为他大回转嘛，要过中间那个旗杆，那个旗杆是一个弹性的旗杆，说你需要用身体的一侧去撞击那个旗杆，这样呢才能以最小的弯角过来。他说就是最轻的伤，就是你一撞那旗杆，一弹回来，梆，把牙打碎了。说这是最轻的伤，你知道吗？因为速度太快了。他只要一撞那杆，哪怕那是很软的一个杆，因为速度很快，直接打在牙上。说还有很多人打直接打头盔，打头上，戴着头盔当场打晕，就一下把那杆就打晕了。说这就是职业运动所带来的。你说没有没受过伤的，就是分伤的轻和重。 对，就是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我运动就像有些经常。或者说叫长期没有运动哈，说恢复了，我去健身房，我练个力量，然后肌肉酸疼，他这不叫受伤 啊，对，这不叫， 对对吧？哎，有的人他不是啊，他不经常运动，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不行了，我这个啊，都哪都疼啊，你看我这不是？但是我们这还要分级别的，是吧？哎，这个是不属于受伤。当然了，这个不太运动，或者说在我们虽然特别提倡全民运动，可是呢，咱们看看周边的人，好像或者进健身房的人。有长期坚持下来能运动的人占少数，你10个人里边有2个就算不错吧？ 那已经很高的那个比例，20%，那比例太高了。 对，因为可能咱们爱运动嘛，所以我们目光所及之处还是竟是喜欢运动的人多一点，是吧？而且我们也经常，我现在特别，觉得自豪的就是，哎呦哥，你看我看着你跑步啊，我终于我也开始跑步了啊！那天有一位啊，也是老哥，比我大10岁了。然后呢，他说：“哎呀，涛哥，立正啊！”他说：“那个，就是你上次教我之后，我不走了，我开始有点开始慢跑了。我一看跑得很慢，我说特别特别好。我说我送您一双鞋啊！我说那个， 还在鼓励的，您这是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那会儿是那个鸿星尔克那个赞助了吗？ 哦、对， 赞助完之后，大家不是都是买国货嘛？我就是看着双11还有促销，我就特意送了这个老大哥一双鞋，他特别高兴。我说其实像您这种进阶，您也别为快。”您就按这个速度，但是呢，我也不提倡。我说您有什么就请教我哈。我说我这个在跑步上还是有些心得的，啊，一呢不能天天都跑，二呢也不能老跑一样的公里数，哎，这个呢肌肉就有记忆了，哎，对你其实咱们运动，我说绝大多数人我提倡的还是健康，对吧？920爱运动啊，这个爱自己，就是起码你得爱自己，就爱你，就是这，如果你自己不会爱自己。不会运动，就这个像傻子一样的去运动，这是伤害自己，这不对。我们换来的应该是大多数的这种提倡的是换来的是健康。前日子我有一个那天特别累，我睡得特别早，10点钟吧，我就睡了。 10点钟算早啊？ 我以为8、9点钟就睡了呢。 那有点太早了吧？因为一般孩子一般他们上学睡觉可能9点来，你看差不多10点之前吧。10点之前上床，我估计我10点多点就睡着了。这样呢，到第二天早上你7点钟起床，就8个多小时，小9个小时，而且我觉得那天睡得特别沉，然后起来之后觉得，哎呦，脸色也好啊，状态也好， 恢复了。 就是，其实我觉得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健康，而健康中什么最养生，或者说让你最就是睡眠。一次好的 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质量高的睡眠，就好像你充足了电一样。 没错。 你说我们运动就如同是一块电池，把这块电池耗掉电一样。说如果你只剩2%的电了，你还玩命耗它，它没有了，那这块电池可能就要作废了。对吧？所以说，智慧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给自己的反馈，然后如何的去让它再充足电。比如说吃喝也是一种补充，对吧？我觉得吃喝可能还会放在 能量补充嘛， 能量补充嘛，还放在其次。而这个睡觉也是。你刚才说的夏天专业运动员怎么练，冬天这个他们怎么练，我觉得完全可以借鉴成咱们这个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因为职业运动员，刚才我说的100个人里20个这是普通人，那100个人里连一个职业运动员都没有，对不对？ 绝对算不着。我觉得1000、10000个里边能够 有一个职业， 对， 所以说他们的那个东西呢只能叫借鉴思考，对吧？那么咱们中国老祖宗给留下的24节气养生的节气，为什么夏天你可以出大汗，冬天按理说应该是 藏， 就不让你出大汗。 对， 所以说为什么要慢跑？说现在咱们亚洲说马拉松可能最好的国家还是应该是日本，他们的参与的 是 吧？ 对对对， 包括成绩都是 平均水平 都是在前列的， 对 吧？可是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他们就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叫超慢跑。 超慢跑 还不是慢跑，叫超慢跑。说你经常会看到这个日本东京新干线地铁什么的，那些人上班族走特别快， 对， 拎着一包走特别快， 对， 哎，就是甚至有的人这个你小碎步都跟不上他，这叫快走， 对 吧？ 对， 很多现在咱们一些长辈老年人说吃完晚饭说出去我快走啊，走一身汗， 对， 也挺好。但是呢，我就给他们提议，我说你们我哪跑得起来呀？我说你们叫超慢跑，我跑不起来。我说不对，我说我提倡的这个超慢跑是比你快走还要慢。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用跑的姿势，你带动的肌肉更多。你用走的姿势，比如你步子迈特别大，你后脚跟着地，你走得很快啊。当然了，走是很好，我很提倡走，等到走到一定进阶，你身体已经长期的适应走之后，我建议可以用这种超慢跑。因为跑步你都知道跑步是什么姿势嘛， 对。 但是呢一定要特别慢，就是有点像慢动作，跑步的慢动作，这样不但把你的肌肉活动得更多，而且还不受伤，而且呢消耗的卡路里跟对心肺的功能特别好。 我特别赞同啊，非常赞同刚才这个真哥说的这个。但是从日本的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来说哈，我觉得这叫积极，就是你要以一个积极的状态去运动。你比如快走，它也是一种积极的方式，跑就更积极了，跑比走还要积极，因为走可能你带动的还没有带动那么多，尤其是上肢、核心啊、腰腹的力量，它都没有调动起来。你像你跑的时候，你那个气是提起来的，对吧？你不可能跑的时候是很沉着那种气。它一下让你的身体状态就积极起来了。那积极起来之后，不仅仅就是说骨骼肌肉的积极，还有你五脏六腑的积极，以及你新陈代谢的积极。它这个积极的状态就比走要高了一阶，哪怕你再慢，也是一个积极的状态，调动你身体各个器官环节来参与到运动过程中。 对，就是走的时候吧，你可能还是一个下意识的去做。如果一跑，尤其刚刚去进阶到跑的时候，你的这个意识中可能会关注到在你的身体上，哎，我要跑了， 对对， 我要关注到我的身体了。我觉得这种交流跟关注是挺重要的。哎，我不知道你跑步，你的呼吸，你关注没关注？我觉得我原先刚跑步的时候，心肺刚开始还不太好嘛，就是自己关注。后来逐渐的，因为我也练一些其他的，像普拉提或者瑜伽的，我就发现腹式呼吸特别好。 我在我 PB 那次马拉松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注重的就是我那次的频率和腹式呼吸。 嗯， 我整体下来的全部是腹式呼吸，啊，就整个的跑步的时候吸气是用肚子使劲吸的，然后呼气的时候把身体排，而且吸气之后让氧，就是会想象自己吸的这口氧让它充分到脚到四肢，因为你这口气如果只在肺，它是在胸口， 对， 离下肢很远，我这一口气把肚子也鼓起来，腹式呼吸就会觉得这个能量跟氧往腿上去更多。 是，您别说，我还真是注重过跑步过程当中的呼吸，还问了这个，他不叫学者了，这都是属于健身达人或者是运动专家，我还真是问了跑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呼吸，每个人说法呢不太一样。比较多的一种说法也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尤其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叫长距离的这个耐力项目当中，深呼吸，叫深吸，深吸慢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要把它吸得很足，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大概意思吧，我觉得我的理解啊，呼70%到80%，不能都出去啊，你要留有意识的要留部分的气在身体里边。而为什么呢？他说，当你完全呼吸的时候，就是你完全打开呼吸，其实是短跑，爆发力的短跑，它需要迅速的调动你新陈代谢，然后呢，其实你的身体的血氧含量一下打到最足的时候，它的调动肌肉群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短跑的呼吸方式来做长距离的话，你会很快的就累了，就是意思就是你的疲劳会快一点到达，那因为你加速了你二氧化碳的输出，那二氧化碳的输出它有一套理论，我记得也不太特别清楚，就是意思反而你跟你的乳酸堆积是有关系的，就你呼吸的次数啊，这种有氧的过程是跟你乳酸堆积直接成正比的，所以你吸的时候要多吸，吐的时候要留着点。我说那怎么留啊？教你一个方法，我说快教我，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牙膛，顶住这样呼吸，其实你就留了一部分在身体里边。我说这还行，我说这哪儿学的招？说这个是这个运动的这些科学家们从潜水运动员里边找到了一种呼吸方式。 是吗？ 对。说潜水运动啊，在尤其是叫水肺式潜水，他们一瓶气大概两百个压，其实在水下呢是有时间的，因为你很快那两百压你吸完这一瓶你就要上来了。为了增加潜水运动员在水下的作业时长以及在水下时间长，他们就需要每一口气充足的利用深吸慢呼，他们用的方式就是用的舌头顶住你的上牙膛，然后用呼吸器在水里面呼吸。后来这项技术呢就被用在了叫长距离耐力运动的运动员他们的呼吸方法当中。后来我试了试，挺累，就是你知道 不习惯， 哎，不习惯，但是好像有点作用，反正试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说嗨， 你这个就跟我这个得到的途径不一样， 啊， 但得到的方法是一样的， 是吧？ 你得到的呢是从专业的这个运动员也好， 对对对， 或者是 他们告诉我 他们从另外一项专业的这个运动中汲取出来的。 对， 因为我也是咱们就是朋友很多嘛，我认识曾经一位师傅，因为我也愿意什么，你看练瑜伽也得有打坐呀， 对 对吧？ 对， 练什么？你比如说练咱们这个少林寺那八段锦什么的，有师傅们教你吧，咱们这各式朋友都有。曾经一个师傅跟我说，他说你喜欢打坐哈？我说对对对，我说年轻时候我就打坐，而且曾经还能双盘，我说现在双盘不了了，打的时间少了。后来他就给我调整了一下我打坐的坐姿，其中有一条非常关键的一个，但是腹式呼吸哈，就这个要正。他说就是上舌头顶上牙膛， 哦， 他说你舌头不顶上牙膛，他说你这次做基本就等于白打。 哦，还有这么一说的，呵， 就这次等于就没修下来。 所以其实很多呼吸的方法，虽然你是在不同，你这是运动，那是打坐，他有时候身体的原理是相通的，是 吧？特别相通，你就会发现接触不同的运动很多都相通。你看就是练力量吧，有的人愿意喊出来， 尤其重量加大，哈，使劲这一下啊， 对 吧？ 对对对， 很多愿意就是，尤其你说力量轻的时候还无所谓，但有的人不轻重他都爱喊出来， 嗯 啊，还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朋友在那儿教别人，就是说啊，出声啊，不出声你就没劲儿啊。但是其实咱中国这叫力气，力气， 对，他有气才行， 有气才行， 你气都出去了，你 对。当然了，说有人练气功很上岁数的人说练，说他只有气没有力，其实也不行。力气，力气，年轻力壮，这个人有力有气，两个如果你都练，你就会得到特别好的效果，内外都有了， 有意思。今天咱们来说，就是从这个920跑团创始人李征说到这个冬季训练这事儿啊，其实慢跑很香，那我又忘了下去， 快跑易伤 啊，慢跑很香，快跑易伤，我就记住了。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很多这个科学运动的一些方法法则吧，然后从冬季项目上流到夏季运动，从夏季运动又聊到潜水运动，又说到这个气功的这个，其实说到是相通的。其实说到最后就是长距离耐力运动确实需要身心的这种科学的结合，然后呢，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场场比赛都要 PB， 而是达到一个强身健体、身心愉悦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没错。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920跑团的创始人李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运动心得。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节目啊！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刚才超级体验团的这个话题，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大赛没有了啊，我们的如何运动，一些跑步心得，比赛没有了，我们还该怎么去锻炼呢？尤其是在跑步运动当中，尤其是为了我们在比赛想突破自己 PB 成绩的这些朋友，好像一下是不是失去了目标和方向？那通过之前我们节目来看，其实这个方向不应该是一场比赛的方向，而是一个大方向啊，应该是跑步强身健体的大方向。这个方向没变的话，其实有没有比赛，或者说短时间内有没有比赛，对我们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今天我们请到是920跑团的创始人李征啊，征哥你好。 哎，你好孙颖。 咱们接着来聊。 哎。 那这没比赛了，刚才也聊着这话题了。 对呀，我觉得我不知道去年最严重那会儿， 2020年 哈，然后有一段期间呢，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吧，有时候经常，尤其咱们在北京， 是不是年初2020年三四月份吧？ 啊，对，差不多那会儿吧。我记得，尤其从过春节那会儿嘛， 对， 是吧？然后呢，到了四月份好像好一点之后，可以那个我们单位都是135轮着上班。 对， 哎，然后后来之后才那个错峰啊一周休一天呀、反正这种错峰吧，或者限号那天你可以不用来了啊，我们一直延续到现在错峰这种啊。那段在家里有那几个月，我倒反倒认为我的锻炼效果是最好的，反倒能静下心来跟自己的身体做交流，每一次运动都动脑子，因为你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了，你也尽量别出去了，叫外卖都得是物业的给你送，或者是你自己出去倒腾垃圾都是哈。那时候我还记得小区里有个人要跑步，万一没戴口罩还有人来投诉呢、他跑步不戴口罩，你说户外跑步戴个口罩确实也有点闷哈。所以我觉得在没有赛事或者是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记一时的这个长短，你踏踏实实静下心来，让成绩在这个潜移默化中的进步才是最大的受益，你非得要说努着使自己本来没有那个短时间的急功近利的去做，就离受伤不远了。就离它不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益处，而是给你带来更大的害处了。 我也是，就是在2020年三四月份那会儿啊，确实大家不太敢那个出门跑，我大概应该是从五月份开始到户外去进行跑步。 对， 就是那段时间我也是觉得好像开始真正的跑步了， 原来叫老说以赛代练，那会儿参加马拉松次数太多了。你像我们，尤其是做我们超级铁团这个节目，界内界外的节目，我记得有一年2017还是2018年，一年三十多场比赛，也就是30多周，几乎就都在比赛当中。 对，那个前一年还是2019年还是2018年、我记得中国好像创了一个世界纪录吧，还是什么？不叫世界纪录，就是那个一年有1500多场马拉松。 2019年是1800多场， 是吧？啊，对，1800、1900场，这个太多了。而且我觉得很多跑友就是一年参加的次数太多呀。当然，有的人是为了挑战极限，我就想，我不想活得长，我想挑战极限。这个，咱我觉得还是也不能说叫不反对吧，但是我不支持。 你知道那会儿什么多吗？那会儿叫做白马，100场马拉松。有白马计划的人比比皆是。我问一个人，我说什么目标？100场马拉松。问一个人什么？100场马拉松。就是几乎好像那会儿，就大家对于100场马拉松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有一个多长时间完成嘛？说你多长时间完成呢？5年内。有人说5年，有人说3年内，有人说2年内。 哎呦， 一年50场马拉松嘛，都是背靠背，就是基本周六一场，周日一场。从就是在2017、2018、2019这3年最多的时候，那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对运动这项理解，对跑步上，我们也是逐渐的去认知理解。 对对对，它得有一个过程， 有个过程。 有一个朋友，他从10几岁吧，19岁、20岁吧，反正那会儿真是他从北马就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年纪不大，可能今年也就40岁左右吧。他每届北马都参加了。他说了，那会儿北马你报名了，北马可高兴了， 对对对，可不， 哎呦，可报不满吗？ 总算有人报名了， 对对对对。然后说报完名，奖牌就寄你家去了，是吧？说挺老早的了，说的啊，那会儿我还没跑步呢。然后呢，他现在说我一年，因为他已经是资深的这北马，而且他又后来从事了相关的体育的这个行业啊，就是运营一些马拉松赛事吧。他说我一年只跑一个北马。他说其他，他说我都不跑。他说其实马拉松这种长距离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伤害的。他说在高温下，比如说30度，你非要跑马拉松，对你的五脏六腑是伤害的。 那肯定的， 是一个超过人体的极限的，这不是属于健康的养生的。所以你刚才说，白马是一个目标，我觉得调整一下，100岁还能跑马。那才是牛牛是吧？现在不是前两天有一个100岁的那什么那个世界纪录嘛，是吧？ 世界纪录是吧？ 啊，对对，100零几岁那个 人，哦，厉害厉害， 多少个小时？前两天还有一个老奶奶，什么105岁，什么跑了一个100米，我前两天 啊，对对对，很多。现在这个您说这个对，就是不再追求年轻的时候我跑多少场比赛，而是在于这事儿你能够一直做。 对对对， 100岁是一个，100岁我们是这是一个目标，就是你能活的年龄健康。我当然，而这个你看，100岁还能跑马拉松，说明好几件事儿。第一，他肯定生活很富足，对吧？你吃喝不愁嘛。第二呢，他一定是有质量的长寿，不是在医院里面待着的长寿。 肯定是啊，对啊， 对吧？你这好来一机器，我能活200岁。那不一样，这你还能跑马拉松是有质量的。第三，你看就是家人支持，对吧？你100岁，你跑什么步啊？你在家，说明大家对体育运动理解，对吧？支持、理解、认知程度不断的升高，这说明整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这是说明说背后的事太多。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我们是全通过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其实有部分人是先了解到了，因为他参加的时间长了， 对对对， 从量变到质变了。我记得前日子说那个钟南山先生， 打篮球是吧？ 他年轻的时候 啊， 他年轻的时候好像差点掉他到田径队嘛。 嚯， 对，他的那个速度很快嘛。后来他说，他说我再努力啊，我顶多是一个亚洲前几。 哎呦呦， 他说我也不能到，啊，对， 到不了世界冠军， 到不了世界上的。而且他说，而且说，因为他好学医嘛， 对， 他说对我的太大了，他说我不如在这方面来发展，我从医的这方面。结果他就放弃了他们校队，包括国家队的啊，他是。而且你看那段时间就是报道比较多嘛，包括报道先生这个家庭生活，我看他拿哑铃，包括那个家里有一个那个撑在门框上那单杠，做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哎，对对对对，多棒！ 80多岁了，这种质量，领奖时候还有点一路小跑的上台， 嗯， 就是他坚持运动，他放弃了这种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嗯， 其实只是个别人才能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要损失一伤，刚才咱们说的， 嗯， 甚至寿命的缩短， 嗯， 甚至等等等等，你只是为了挑战人类的极限，当然这是也是英雄，这也是人类可能迈出的也是一个进步， 嗯， 对吧？但是并不是。我觉得推广或者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去那么做，那是不对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应该爱上运动，爱上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身体，找最恰当的运动，时间、地点、运动的方式最恰当，然后在潜移默化中逐渐的晋级。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运动人群基数的这个事儿，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运动还应该不断升级的一个理解是什么？把运动再分开，运动我们说体育运动，或者说把体育吧，体育是一门科学。咱为什么有体育大学呢？你说体育大学，你说体育大学学什么呀？在世界上有很多知名的以体育专长为主的学科为主的高校，比如说德国的科隆学院。几乎这个全世界顶尖的跟体育有关的这些，不管是经营啊，然后呢经济啊，体育科学啊，体育心理学啊，都是科隆体育大学，科隆体育学院来毕业的啊。在美国，其实常青藤的这些高校里边，体育也是非常注重的一个项目，就是体育它是一个科学。所以我们先理解这事儿，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老百姓，咱们日常这个体育锻炼跟职业竞技体育，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对， 你说咱都会写字，你的字能卖钱吗？人家凭什么能教人写字呢？那是人家的一技之长，跟你会，你说我们都会写字，那完全不一样。咱都会跑步，博尔特一年好几个亿，是吧？通过跑步这件事儿，你行吗？咱不行。但是不能因为我们不行，就是说我们这事不做了，不是说我们做体育我们就成为世界冠军，那你对体育这事理解就错了。 对，我觉得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他是通过这事儿啊，除了养家糊口，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是吧？ 对， 他还得是，还有一个可能是为了突破人类极限啊，这个更高一层。但我们通过同样的运动是为了更健康， 对，对， 是为了更有质量的生活， 嗯， 是为了分泌多巴胺而感到快乐，对吧？ 没错， 哎，所以说，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有时候你要没接触这项运动的人吧，他倒不会去受伤。你说这个不跑步的人，他永远崴不了脚啊，也不会因为这事什么抽筋儿，对吧？你要往往接触到刚学的这个三天五天。一年半载不到的，他就容易激进，可能刚上这个瘾，就是他可能要通过一段时间长时间的，而且呢还得吃过亏，比如说确实受过点小伤，别是那不可逆的哈。经常我看见有的跑友都特别可惜，就受到了不可逆的 伤，跑不了了 ，那多遗憾。 所以真的，咱俩聊聊这事儿，我觉得也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就是对于体育运动理解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通过我们节目不断去宣传，增加大家对理解。回到理解上，就是，请您来做节目。我今天早上我也听广播，早上开车听广播，聊足球呢。 啊， 聊足球。大家的意见呢，就是基本上是一边倒，就是说，好像大概目前踢了六场， 嗯， 啊，六场里边呢，终于有一场发挥了正常的水平。 嗯， 是五场，反正还是六场是吧？反正这跟澳大利亚，大家一比一踢平了，说这场是终于发挥了我们中国队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哈。然后怎么吧，就觉得啊不错啊，终于我们回来了。我当然有点不太理解这事儿，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我可能也算是一个伪球迷吧。假如说这同学考试考了六次。五次不及格，一次考了61或者60，然后你说他60和61这次是他的正常水平，我这话有问题啊。如果六次考试五次都不及格，那不及格应该是他的正常水平，60和61是他超常发挥，那你数学咱平均嘛？ 对， 那你不能说哦，他表现好了，这就是他的正常水平。那说回来，我是觉得。我有不同对这件事的理解，但我不能说所有人 都跟我一样，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又回到跑步这件事上，就是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理解，我觉得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刚才我们说的，你体育运动你就应该是争金夺银，这叫体育运动，不是强身健体啊。强身健体你往边放，武功气功强身健体啊，那是强身健体。你体育得第几啊，给你多少钱，咱应该跑马拉松得第几啊， 对对对 发多少钱、啊、得多少奖金啊。他认为你体育这上你就应该争金夺银，这才叫体育。 对， 所以他对体育理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需要不断前进。其实体育就是，我觉得最后的体育能表现，那只是最后一步，那个反而并不重要。就跟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说，你不能通过一届冬奥会，你就说、哦、中国体育就多多么的厉害了，然后中国这冰雪就很强了，不是通过这一届冬奥会把冰雪项引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来， 对， 让大家接触，然后去认知，这才是一届奥运会带给大家真正的财富。 对，现在多少年轻人呀、啊，说特别期盼着冬天的到来，是吧？因为说其实说。叫什么？说滑雪叫白色鸦片是吧？ 对，上瘾，这东西 上 瘾 啊！说这个高尔夫叫绿色鸦片是吧？也上瘾。 对， 啊，但是就是其实今天来我一直在想，我说跟宋阳好久没见了，确实也现在没什么赛事，聊点什么的。我说干脆聊这个，聊我这心得，就是，有的东西不能急功近利，要慢下来，要有节奏啊。然后呢，这个包括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比较快的，我觉得在年龄如果你不适当，啊。我觉得还是慢慢来，就例如其实滑雪，我带着我们这个几个朋友，还有那时候员工们有那个，那时候刚推广的时候我去了，哎呦，上去我第一次滑雪，我就敢从中级道往下滑了， 你胆儿太大了。 我因为说实话，咱是还是有运动基础， 嗯， 所以说我都没找教练，我人家花钱请那教练在那儿教，我就在旁边听了几耳朵，哎，基本的怎么滑，怎么拐弯，怎么能刹住。啊，最普通的刹住，我就敢从初级滑了三次，觉得没啥呀，我就上中级了。 嗯， 等后来就像你说的，我发现不行。 嗯， 就是我觉得你要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 对，理智的看待。 我觉得那么多运动我可以去选择，啊，包括我咱们说的原来同样认识的那位大哥腿摔成那样之后，我说这项运动啊算了，我还是选择一个。因为爱运动嘛，很多运动我都喜欢，我干嘛不选择一个更安全更适合我自己的，对不对？而且我老说年轻人可能好一点，你小，你十来岁，你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四十来岁，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你肯定选择的运动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吧、 嗯、 哪个最适合自己，这你一定要去思考好。而且呢，可以带来的这项运动带来的好处给你的身体啊，这项运动有什么弊端啊。我认识一位按摩师，咱们也经常因为运动会放松嘛、 嗯， 这位按摩师是从日本回来的，现在回国，特别逗。他说：“你别看日本特别流行，一个是棒球 啊，棒球，对， 高尔夫球， 对， 非常流行吧？ 嗯， 他说这个，他说从小练的这些人，或包括出点名的，就没有一个腰椎是好的 啊。他懂侧向扭吗？ 对，侧向扭吗？ 侧摆。 他这俩这个其实是还挺相通的。人家说你练。”小时候练棒球的人，你岁数大了打不了棒球了，你想转高尔夫，你的一号木开得特别远，因为你的那个发力有点像。哎， 对，高尔夫、棒球、曲棍球、网球，这都是属于这个需要挥动的。 对，所以说他们那个腰椎， 嗯， 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的，包括什么的，就特别麻烦、 嗯。 真正还有老年之后就不得不坐轮椅了。 嗯， 你这腰椎多。重要啊， 嗯， 这一个人就跟汽车那底盘似的， 对， 这人这个腰一完蛋，你什么你都别干了， 还真 是，你只能坐在那儿了。 嗯， 所以我说，其实你年轻时候埋下来的，或者是运动伤害带来的，到后以后，你五十岁之后，你就没法让刚才说生活质量就没法提高， 嗯， 就下降，你这何必呢？你是不是想一直生活质量逐渐的提高才是最好的？我通过运动，我能够达到。这个啊，身体健康也好啊，或者说我这个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好啊， 嗯、 或者说我还能感受到我随时去非常灵便。你说人一百岁还能跑马拉松，就像你刚才就能分析出来它背后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东西，这个科学的看待太重要了。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只是说， 那不太好使，就是还得自己去经历这个事儿， 去经历，对。 但是就是经历，你别经历，就是刚才您说的，别经历错了，一大事儿，甭给你这以后没法运动了。所以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我也很认同。年龄啊，年龄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有时候你看他年轻一般打的都是有对抗性的运动，打篮球啊，然后踢足球啊，对吧？这就是年轻人来做的这个运动。年轻人就很少去玩这种耐力性运动，他熬不住，这有什么意思？ 对， 你跑3-4个小时，你怎么能坚持跑不及我跑20分钟就不行了，是不是？这年轻人不干这个，而都打那个去了，打篮球什么的，对抗性运动。年纪大一点的，然后慢慢你觉得有一些生活阅历的，反而是希望把这时间能空出来，有那么几个小时，你能通过运动自己有一个单独的独处的一个空间， 对， 想想事情。所以这跟年龄它也是相关的，年纪到了，咱们岁数稍微有点长了，别做年轻人那个，是吧，那个特猛的那事儿。 对， 你觉得可能很多人身体练得很好，肌肉力量很强，但其实年纪到了好真就不一样。 对，因为你这个你身上的零件 对 用了，这个就跟一辆汽车似的，用一两年的车跟用10年的车， 你保养再好， 对， 它 也 不一样， 对 啊。 你这个上年纪的人也是这样。你看我原来我就爱打羽毛球， 嗯， 后来就发现也是半侧，比如说肩呀， 嗯， 腕子呀，右侧的腿呀，就是这个膝盖呀， 嗯， 就很容易出问题受伤。后来我就把羽毛球给停了嘛， 嗯， 后来跑步嘛， 嗯， 包括健身，我觉得我需要这个左右平衡的这种运动。它不是一侧的运动， 啊、对 吧？ 对对对对， 你看跑步啊，还有咱们做力量训练呀、啊，甚至做普拉提啊，它都是双侧的， 对， 让你更加的是能够平衡的，而不是只偏重一侧的这种运动。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人在运动当中，除了听专业教练，还得自己思考。 嗯， 啊，我并不是说专业教练不好，因为你比如说你50岁了，你刚进健身房。你遇上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教练，他可能也刚拿下来健身教练证， 对对对， 他用自我的感觉，哥，你这得再沉点儿， 上一点 努啊，上一点， 对对，来听我的， 对， 走， 我给你扶着啊。其实就不行，哎，你看我现在推胸，或者是我拉背，我都要这个系上那腰带， 嗯， 甚至那天教练跟我说哥，空杆啊，推胸，您先那个热身，我去给你拿腰带，拿，他知道我，哎，保护。健身的时候，我能保护想到的，我就先把自己保护上。 对， 但是呢，虽然是推胸，一般热身热胸嘛，推嘛， 嗯， 但是我也把腰，哎，把腕子， 嗯， 把腿，我也都给热身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光推胸，你胸部热了，你腰部还是僵硬的， 嗯， 你发力，你腰不可能不发力， 对，它带动的， 带动的嘛。所以说，这就是在运动当中的思考。 嗯， 哎，什么是最适合自己？一定要得动脑子。任何一个东西别交给别人，你在运动当中的这种思考、这种交流，其实才给你带来更多的进步跟乐趣，是吧？ 叫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去运动哈。哎，啥？现在也看一个短视频啊，说聪明，大概也聪明带来不了什么，智慧才能带来什么？ 对对 对 啊，是吧？这是很多人都很聪明，但其实发现不行，大家做事情还是要有智慧。就体育运动上这件事儿。也是这样，不同的年纪来选择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在选择不同体育运动项目，根据不同的季节来选择不同的训练方式， 对 对吧？这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对， 您又回到之前我们聊的话题，是吧？咱有24节气，节气都在不断的变，您这体育运动您也要跟着变，哪怕你只做一项运动，这一项运动您也可以把它练出不同的花样来。 对， 是吧？ 就是根据这个气候。是吧？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有很多人问我跑步应该怎么跑啊？我说，其实你不会跑步吗？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你长这么大，你有什么可不会跑步的呀？你只不过自己没动这脑子，没自己感受自己。 嗯， 人都说小孩都会跑步，你看小孩跑得对着呢。 嗯， 小孩就没那么多思想，他就去跑就行了呗。 嗯， 对吧？其实要放松自己，然后呢，一定慢慢来，不要急功近利。就这急功近利是特别。伤害自己的，就是说我刚跑半年，我必须要破3啊，破330，成绩是在一点一点慢慢的这种去进步的，这种是最有益的。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明两天呢，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有大风降温天气，北风4-5级，阵风有7-8级，处在大风黄色预警当中，风寒效应非常明显，气温明显下降，天气寒冷，请您注意防风保暖，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今天下班后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7级，气温在8-5度。今天山区的北风很大，不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大， PM10 浓度短时有所升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3级。今天的气温在8-0.2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是4，体感很冷，夜间的风寒指数是5，体感寒冷。今天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合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和夜间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应该加大供暖才会保证室内比较舒适。今天的采暖度日是15度日。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祝您周日好心情。